好啦，咁呢個時王嘅叫做外傳啦嚇 ，Ride That Time， 咁其實有兩個作品啦，其實佢其實首先係引寫嗰套先嘅，咁跟住即係佢所謂 Part One 唔知咩係引寫嘅反而嚇，咁即係未來路線引寫咧，咁因為 Part Two 即係龍騎嘅外傳嘅，咁我哋呢度講咗龍騎外傳先啦，就係北大喺度，我哋一陣先再講引寫啊，好嘛？ 冇錯，係啊，龍騎有睇啊，引寫一套冇睇啊，係啊。 哦，忍者一套唔关事嘅，佢自己作嘅啫。 自己作嘅，即系唔系蒙面超人嚟噶嘛？其实 佢系，但系佢咪话未来嘅蒙面超人咯。 哦，即系新嘅，即系唔系话以前有套平成系忍者冇噶嘛？ 唔系，梗系冇啦，佢系未来噶嘛，唔知几多年噶嘛。咁佢话佢时王就系出现咗啲未来嘅蒙面超人啊嘛。 哦，所吓， 即系佢条时间线有几个未来嚟噶嘛？吓，咁你唔好理佢啦，佢梗系作噶啦。咁啊，講咗龍騎先啦。咁龍騎就係佢嗰集出現，龍騎啦。咁嗰集就再 spin 出嚟啦。呢度就係係啦。 冇錯。咁啊， 咁一個故事啦。咁咁等下不打想講咩咧？我哋係講過頭兩集噶啦，已經我哋第三集。 我就嗱，宏觀講啦，因為龍騎我唔知嗱，其實我拉打就真係我見咗，即係睇之前嗰套即係平成 Generation Forever 入邊咧，我都係龍騎最大回憶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喎，我嗰時應該零二零三我記得好似咁上下啦，咁我唔知龍騎我係睇曬，嗰時睇咧我又未話興喺網上睇嘅，我係咧喺信和買嗰啲即係咁少再 DVD， 係啦，即係老翻啦當然，但佢就一 set 一 set 咁樣唔知十集咁樣買，我就真係追曬40集嘅，記得40定50集前。 喂，你如果你買到十集都已經唔係佢做緊嗰陣㗎啦喎。 咁係啊係啊，應該再應該硬啲嘅， 即係已經再出咗先會得十集啊！你初初做嗰陣咪一集一集咯，點會有？ 係啊， 會有。 所以我應該滯後嘅。 兩集定乜嘢嘅？我一最初嗰陣 VCD。 因為嗰時我嘅收到咧，就係我會啊，我嗰時啊，即係對拉打唔係咁深認識啦，我就以為平成年。現代嘅第一系龍騎嘅， 當然唔係啦。 係啊，當然唔係啦。而家知啊，即係空無可 名㗎。第三套 係第三套先係嘛？但係呢套咧係話叫扭咗，即係我嗰時點解會睇就話聽人講就話，喂呢套特別之家，第一次龍騎蒙面超人打蒙面超人。嗱咁我覺得要勁喎。 呢個咧就係叫做拉打戰嘅第一套。 冇錯，咁同埋佢入邊又真係好多蒙面超人喎。咁我以往我最多唔係最多出到個第二拉打嘅，或者你出嚟影月，咁你加埋你最多咪三個四隻。咁我揾咗十幾隻打，我覺得係過癮。咁於是就追落去又睇曬。咁兼我後屘睇完電視，你知佢個 ending 喺個電影版㗎嘛。咁所以我電影版我再又係買咗老翻 VCD 又睇埋。咁所以我對龍騎個世界觀我都記得熟曬嘅。咁而家我睇翻呢個時王，第一 Amazing 咧，其實就佢轉咗一隻鯊魚啊！大家有冇提過呢個 point？ 嗱，藍色嗰只咧，其實喺以往電視版十三個龍騎蒙面超人冇出過，我唔知係咪玩具出過。佢而家多咗一隻藍色咧，就係、是、第一個死嗰、那個，即係喺第一集由阿蝙蝠阿蓮一個旋轉蝙蝠拉得踢轉死咗藍色嗰只。佢係揸住兩支好似有啲狗尾棍咁樣嘅嘢，咁我睇到佢個 shot 咧，佢個腰帶嗰個形狀其實係鯊魚嚟嘅。咁呢隻其實冇，佢其實取代咗咧正式喺電影版先出場嗰個白天鵝，有個女嘅拉打，就係、是、電影版先出過一支嘅啫，都冇乜講佢個真身啊，定還是咩？咁喺個電影版先出就係一個叫即係天鵝嘅拉打咯。咁佢喺今次喺呢個時王版咧就轉咗呢、這個，咁我覺得對我嚟嘅一 amazing。咁嗰個鯊魚嗰個設定都幾正㗎。咁呢個就叫我發現到嘅嘢啦。 冇嘅咩？嗰、那個喺 冇嘅電視同電影版冇出過，藍色嗰只冇嘅，真係冇。 係喺 DK 度出嘅一係。 哦，係啦，即係之前十周年嗰、那個 DK 有出過 ，DK 出過 ，DK 出呢個 嘅係啦，咁就係啦，對我嚟計就係我未見過咁所以呢個係啦，即係如果 DK 你講天鵝即係阿小品女做㗎嘛？係 啦，天鵝就得電影版出過啫，出嘅啫。其實喺電影版咧有兩隻，喺電視版冇出過，就係、是、呢、這個青色嗰只叫咩變色龍，同埋呢個天鵝，同埋嗰個黑色啦，黑色即係黑龍牙啦，龍牙即係暗黑嘅龍騎。都是得電影版出的，在電視版沒出的，我記得就是這三隻咯。但是今次來到這裡就只是天鵝女就換了那隻藍色鯊魚啦，其餘出回了，那我就認得是不是全部人都是一樣的，應該除了他老了。 當然不是呢， 不是的，因為我見譬如成 部人都很多，很 有幾個都是新人做的，其實你主要回來是那些比較主要的幾個，但是以 喺一同一套劇翻翻嚟最多人咧，今次係 算過 最多人嗰次嚟嘅。 因為我記得嗱，魔鬼魚係嘅，係救人嘅。黃蛇係嘅，因為你知道實情黃蛇、魔鬼魚同埋嗰只犀牛後， 其實你睇佢哋啲樣啲年紀都睇得出㗎啦。係啦，做翻嗰啲人就後生啲嘅，啲人冇咁老嘅。 係係啦，咁樣咁啊，即係我見翻曬又玩乜得咁 amazing 啦。咁啊個古仔咧，今集又喺鏡世界就打鑊金啦。咁我覺得佢又打得都幾快啦，又冇乜拖啦。三集嚟計係咁死人啦。咁跟住又有扭橋啦，因為原本其實不嬲魔鬼魚就喺犀牛同埋黃蛇嗰邊嘛，但係今次就黃蛇同個牛分開咗，咁另外就嗰邊係白虎就加個犀牛，就再加嗰個蟹啊，咁三個就似啊自己一邊，咁一開波就魔鬼魚掉咗佢，就反而係主角嗰邊就撚只羚羊，即係嗰只山羊啦，就再補嗰、那個。另外就有隻唔記得咗啦，咁四隻咁樣嘅，魔就係變色龍咯，綠色嗰隻，咁變咗一堆，咁後屘發覺原來嗰邊有啲無間道啦，樓上樓，咁我覺得多咗啲元素啊，幾吸引嘅，我自己覺得喺個劇情上，咁最後跟住互撐，跟住互相又出賣咁樣啦，咁嚟到第三集就出埋個黑龍牙啦，即係意思個黑個嗰個嘢。龍騎咁啊，都係同電影版一樣，又去講係奸噶嘛，即係我唔知係咪當係心理投影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即係總之同一個人，咁但係就邪惡嘅。咁啊後屘又上咗龍騎身，就變咗黑龍騎，咁啊奸啦奸啊，咁啊又要打黃蛇。咁我覺得嗰啲集體回憶翻曬嚟嘅，因為以往佢同黃蛇打喺即係電視劇入邊又係糾纏好耐噶嘛。咁我覺得嗰度幾好睇。咁我即係呢個就有個驚喜咯。咁而最大驚喜就反而去到時王啦，完曬啦，去翻時王嗰時空，原來嗰個嬲住成個好似星球大戰咁樣嗰個原來就係第十，即係之前喺十二個入面嗰個就叫鳳凰咯，即係鳳凰嗰、那個 奧丁， 叫奧丁啊。系啊，我記得好似叫奧丁，系咯，咁我覺得呢個驚喜，因為開頭我就睇曬，發覺咦，最勁嗰只冇出嘅，咁原來最後喺時王度先出咁樣，咁跟住然後又例賽，佢同阿， 好似不嬲都唔會同佢喺度鬥嘅，其實佢要即係打即利用佢哋去吸收曬佢啲生命能量嘅啫嘛。 係啊，但我記得 嗰只嘢其實個係咩嚟嘅咧？就是、你睇機甲小寶。里面咧每一集就会走隻嘢出嚟，咁嗰隻嘢就会叫佢哋比赛，会计分嘅。其实你就当系嗰隻嘢嚟嘅， 主持人咁啊，当系系嘛。 系啦，你就唔系佢哋班竞赛者之一嚟嘅。 系。 咁啊，呢度就系所有嘢都其实系佢整出嚟，想复活自己个妹噶嘛，嗰只嗰个咩优衣啊嘛。咁呢个优衣就冇出场啦。咁而呢个所谓阿哥呢个角色嚟噶嘛，咁但系佢呢度都。求其揾條友笠住嘅啫，都唔知邊個嚟嘅。 係， 佢話係佢咯，佢話係佢咯，佢都冇見到樣嚇。 咁啊 係 咯， 即係咁同埋佢唔知點解咧，你見到佢隻手咧就污糟嘅，即係好似流浪漢咁嘅，唔知做乜，點解係咁嘅樣嘅嚇？唔知做乜嘅，污糟係黑黑掹掹咁嘅嚇，即係攣個屎嚟啊！即係可能啊，咁其實咧，你去到第三集咧，你打馬仔講埋第三集。即 發 生咩事啫？我哋之前嗰兩集已經講咗，之前兩集發生咩事啊？咁， 好啊，咁啊，第三集咁其實講到，即係佢阿龍牙上咗阿主角真獅身咁變咗黑色啊咁啊，跟住之後咪打死咗犀牛咯，跟住之後佢又想再打其他人咁啊，但係其實俾佢就甩咗啊，跟住咪黃蛇嗰邊就其實佢又殺啲話要揾對手啊，咁啊後屘同龍牙打要，係啊，咁啊令但係變咗蝙蝠佢又俾怪襲擊嗰陣時候就記得翻之前啲嘢，跟住佢嚟又話要嚟同阿龍牙打，咁啊佢反而係出絕招，應該正常佢又打死黃蛇啊，但係唔知喺呢度咧又係中咗招之後又唔死嘅，唔知點解 未死咯？呢個黃蛇同牛打兩個啊兩敗俱傷噶嘛。但系就牛就死先，系啦，之后就走翻咗嚟，吉咗嘢咁样嘅，我见就系啦。 即系只牛就唔知点解同佢啊只牛啊射佢先，即系阿律师啊助手，跟住佢话原来佢系扮嘢，佢冇失忆嘅，佢根本就系想帮阿律师完成嘅心愿，就打低阿黄蛇啊嘛，咁所以佢就扮帮佢，但系原来唔系嘅，咁总之最屘咪打低佢啦，想咁，但系佢支炮射完之后，黄蛇已经喺火度冲翻出嚟，唔知点解都冇事嘅吓。即係呢種好無厘頭嘅，咁跟住佢就互插之下咧， 即係但係呢個阿助手就即刻化咗灰㗎喎。咁你以為王蛇都死㗎啦，咁兩個互中㗎嘛。咁但佢又唔知點解以人間體情況就無端端走返出嚟。嗱仲有佢哋今次呢係可以用人間體嘅時候呢揸住嗰個召喚用嘅武器。咁其實呢個係唔得㗎喎。 係呀，以往冇嘅，以往冇嘅，係呀。 即係你嗰個武器係要喺佢嗰個超人狀態先去召喚㗎嘛。 佢要用卡嚟召喚㗎嘛啲武器。 嗱其實呢呢、這個情況呢以往嘅蒙面超人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叫無厘頭嘅電劇場版咩？佢都有試過，佢哋係可以自己個人揸住無面超人件武器，但係其實你喺正嘅故事入邊其實唔可以發生嘅呢樣嘢照計。 嗯。 如果你有成，如果有翻又係 W 嗰個啊個警察咯，趙井龍啊，成佢個，因為佢個變身器嚟噶嘛，其實都係屬於其中一樣，因為佢把個除咗個腰帶之外，佢另外一把劍係額外 嘅。咁佢係另外一件嘢，就係實體嚟嘅，梗係得啦。系啊，咁你阿 Black 可唔可以無端端唔變身掹把劍出嚟？ 都唔可以攞支槍養武啊！ 冇噶，咁你阿卡邦唔係嗱最奇怪啊，卡邦把劍啊，卡邦都係有發生過嘅喎。 係， 咁啊把劍係佢用隻手變出嚟嘅嘛，即係佢係卡邦嘅狀態，自己配備嚟嘅嘛。咁點解佢平時嗰把劍係實體可以揸住嚟用啊？係，點解？嗱，其實唔知點解嘅，即係佢哋而家咧係會無端端咧。俾嗰個人間體可以揸住嗰個超人嘅專用武器嚟用啊，係啊， 嗯， 咁仲要佢有作用先至奇啊嘛， 係啊， 係啊，咁佢最尾係咁樣用人嘅狀態，結果就想吉死啊主角啊，咁結果就蝙蝠走出嚟幫佢擋啊，都唔知點解嘅，其實佢一腳伸咯，佢都得㗎，點解要揾個筋幫佢擋咧？ 咁多數都係啊，咁其實佢嗰個劇情，佢個劇情就係啊蝙蝠打完啊黃蛇之後又同龍牙。打跟住打到兩個打，跟住啊蝙蝠唔夠打之後咧，跟住佢係想喚醒啊真絲個意識出嚟，跟住後屘就兩個喺度變翻人間體嗰陣時，喺度糾纏嗰陣時就黃蛇出嚟想插， 係啦，就 插下真絲，跟住啊 蝙蝠幫佢擋嘅， 係阿蓮又幫佢擋，跟住啊俾佢插死咗。係 跟住啊黃蛇都瓜嘅，即係佢原來都差唔多嘅，就唔知未瓜啫。 因為咧，黃蛇其實好唔合理就係，因為之前中咗蝙蝠絕之後，又再中埋、 都唔死 啊！ 阿鐵丁嗰支炮，跟住要排隊拖咁耐都唔死嘅。 係啊， 但佢最尾都係就咁就攞低嘅啫喎，佢亦都唔係話再中多個絕招嘅喎，冇嘅喎。係啊，即係總佢死之前可以仲可以殺多幾條友咁，你話咧？都幾騎呢啊嚇，係啦。咁同埋黃蛇，佢依然今次都係用個肥佬嚟去。去做人間體啦，係咯， 即係揾翻近次之前啊 ，Alex 嗰個啦 ，Alex 啦，咁我覺得佢都減咗啲肥㗎啦，見呢排你咁中意揾翻佢都係啦，啊減極個肚腩都係仲有㗎啦，冇計㗎啦，係啦，咁你黃蛇啊咁鬼瘦咁你變咗身肥，真係有啲幾外眼嘅，老實講真係係啦，咁但係冇辦法啦，係啦， 跟住之後個劇情有荒謬，唔知點解條女咧？佢可以話將自己條命俾咗真絲，因為佢贏咗，跟住俾咗變咗離開個鏡世界。 係啊， 跟住出咗去 了王嘅世界喎，仲要係嘛？ 咪真實世界咯，佢呢度當係咁佢嚟到咁啊，變咗因為啊條女個男朋友啊變咗龍騎，拉打龍騎，跟住同阿時王佢哋打緊啊嘛。咁啊，阿龍騎阿真絲出翻嚟變龍騎啊，同佢兩個打啦。咁啊，你當兩個差唔多實力咁打好。兩個一齊咁彈開，跟住最尾變翻啊，真絲變翻人間體，又講話條女唔想佢咁樣啦，係啦，跟住之後轉頭咪啊奧丁出嚟，跟住變咗佢喺度同佢哋打一聲。 唔係，即係你自從咧，其實係佢將個能力變咗兩隻錶俾阿時王地去打，你根本已經離開咗咧，因為其實呢個古仔唔係時王嘅古仔嚟噶嘛， 佢想諗 咩龍騎嘅古仔嘛，最尾龍騎去。執行嘅任務唔係打低奧丁嘅，係去或者唔係打低而家呢一隻假嘅龍騎嗰龍牙啦。 咩 Anada 龍牙？唔係啊 ，Anada 龍騎都係唔係去打咯？ 佢竟然佢嘅任務就係幫阿蓮，即係睇下佢條女。 佢條女啊嘛，做護士啊， 活成點咁喎？係咁仲要都冇養過，我以為有養都冇嘅，都係一個護士，一 個 護士， 係啦，係護士。 我寧願佢唔好揾翻近，唔係佢唔揾翻其實算好啊。呢度一係揾第二條女做，因為佢近時嗰個後生嗰條女都成個豬扒咁嘅，我覺得。 咁佢淨係反而佢喺度照顧個小妹妹，又有影響，唔知邊個嚟啊？當然係即係佢冇影到個護士係點樣嘅，係啦。 係啊，就係講佢又戴咗隻戒指咯。 系啦，冇错， 系啊，有 打 一戒指，系啊。 咁跟住佢就周围行行啊，吓，跟住就抌埋嗰两枪咁嘅死人卡上天，跟住变咗发光唔见咗咁啊，即系同埋咧，佢有一个位咧唔好嘅，就系佢专登咧，佢嗰句嗰条女话我俾个生命你等你出去啦，跟住转头就影外边个世界，咁外边世界就。跟住佢就光滑咁懶有型喺後面行出嚟，就本來咁咪算數咯。即係佢無端端又要 flashback 翻轉頭，跟住又要講阿蓮又同佢唔知講埋一大扎啲機嘢。喂，唔好 flashback 啦，大佬你嗰度打算啦。即係佢先又講翻佢，又講翻佢喺個嗰度打開咗個鏡行出嚟。喂，你頭先幾分鐘前先影過嘅嘢，你咁樣嚟 flashback 做乜嘢啊？你一係頭先咪直做咯，一係就 跟住仲有。阿時王去打奧丁咧，佢明明講咗三張生存卡咧， 係啊，三張嘅， 即係啲人其實好期待佢本身中間嗰張， 即 係 佢用嗰兩張就係嗰對翼左右對翼啊嘛，中間佢著嗰個就未用過噶嘛， 係 咯，點知佢又冇用到，咁啊打輸咗， 係無端端我兩張卡俾佢吸咗過去，跟住轉頭有兩個即係有生存模式嘅龍騎同埋蝙蝠咁兩個出大招咁樣，跟住變咗搞掂咗佢。 系啊，做咩啫？做咩？你话做咩？ 唔知做咩 啊？唔知做咩啊？即唔知个烂尾啊，大佬啊，就烂尾啊！我咧呢三集，嗱，我觉得头两集我 OK 噶，咁同埋你净系话咁多演员翻翻嚟已经值得睇啊！咁但系，喂，但系你去到最尾一集又系落雨收柴嘅，呢、這个咪就系我觉得早期嘅平成拉打有好多套都系有呢个问题噶咯，即系到尾系。是啊咁就完㗎啦咁就完㗎啦。 咁尾本身都係咁㗎係啊都係爛尾㗎撚埋電影版都爛尾㗎。 我覺得佢自圓其說好過而家呢度喎。有啲人唔合理嗱如果佢嗰、那個佢條仔呢即係嗰條女嗰條仔變成 Another 龍騎呢佢話要吸啲生命咁令佢咩呢咁應該條女係個生命呢就係死㗎。咁點解佢可以佢自己可以整個遊戲出嚟將個生命過咗俾佢真屍度可以等佢出發。 乜真屍咪即死 囉係佢出嚟應該即死囉。 唔系，你真系讲下吉田都死咗先，含忍神过嘅，因为吉田俾条命啊，吉田条命咪冇咗咯，大陆做咩？吉田又凭咩俾条命你？好笑嘅真系。 哦，唔系，佢好似系咪嗰阵时谂起佐菲嗰阵时嚟到俾多条命，咁带多条命等佢分得散开 嘅。我唔知，唔系嗰个完嗰阵啫，我第一集啊，第一集就系佢话同佢 share 啊嘛，含忍神话我 咁咪黐，你当黐一路去分唔开咁都讲得通啦、啊。 唔知佢做乜都 咁，我呢度本身條女條命咧就係死啦。咁佢條仔出邊喺度殺緊人，跟住吸緊命嚟救佢啦。咁佢點樣可以將自己條命過俾阿真師？ 你自己問佢啦。 如果佢自己都可以冇事啊，咁佢條仔使乜出去係咁吸啲人啲生命嘅？ 唔係你覺得要解得通啊？你問一下啦，嗰個邊個寫嘅話，今次個古仔 嚇井上敏樹， 井上。咁、啊、原本啊，龍騎啊唔係佢寫啊， 原本係小林晴子。 係啊，嗱，但係我都唔覺得佢唔係爛尾㗎嚇，即係我覺得其實佢早期嘅拉打咧，即係老實，我覺得對我嚟講啊，全部都爛尾嘅。咁有啲就爛到成連個交代都冇，有啲咧係佢好似有做完部，但係咧佢唔係一個英雄旅程嘅一個最後嚟嘅。即係你其實你呢啲係英雄嚟㗎嘛講過啦其實呢啲咪即係亞瑟王咩其實係有個神話結構佢冇完成到呢個 cycle 嘅。 嗯。 唔係話你求人嗰個 ending 我咁佢冚家產咁咁十二都死晒咁叫做㗎嘛咁邊有完成係。如果你阿碌最尾咁就瓜咗老襯黑武士冇變返好人咁佢邊有完成啫。 嗯。咁佢嗰個都救返條女嘅你叫佢嗰個完成咗。 邊個救返條女 咪阿蓮咯，喺 TV 版嗰時最尾咪全部死曬，最尾佢贏咗嘛，當佢咁佢將嗰個生命俾咗條女咯。 啊，個主角係阿真絲啊。 嚇，唔知啊，但係佢又變咗。 呢個真絲死先，我記得龍騎 尾二嗰集就死咗咯。 係啊，尾二嗰集死咗，真絲死。 主角先係嗰個旅程，你搞清楚先。啊，到今日 Star Wars 佢哋都覺得個旅程係阿 Luke Skywalker。所以點解佢哋上集咁就死咗呢佢哋唔得，但其實 Skywalker 嘅旅程係去到 Return of Jedi 啫嘛。 嗯。 呢三集係阿 Rey 嘅旅程啊嘛。即其實呢個神話旅程咧，你係要完成嘅。OK， 咁其實佢哋開頭嗰扎蒙面超人咧，即係平成咧，佢哋為咗扭橋咧，就其實佢都唔理會嘅。 总之我可以拖到一年嘅一年份嘅嘢，我又集集等你好似想追个谜底，连个谜底都冇解嘅，好多集都。其实你唔知佢做咩噶，即系总之我完咯，哦冇咯，下次又做第二个梦出嚟。 如果你话下主角嘅真丝完成个旅程啊，你系喺嗰个电话投票嗰个 special 嗰边完成咯。 咁唔计啦，你拍多十个外传都得。 唔知我嗰时有几个结局噶嘛，其实。 嗯，系啊。咁其实唔可以咁噶嘛，你自己系一个 complete 嘅作品嚟噶嘛。 嗯。 你唔好 Star Wars 最尾啊 Luke Skywalker 乜都输晒 ，OK？ 帝国赢咗，反王军全灭 ，OK？ 黑武士冇变翻好人，黑帝咁，你咁完场，大佬真系扑你个街啊！班观众一定话，嗱呢个系咪结局？呢个系结果，结局可以发生任何嘢，打机的话啊嘛 ，bad ending 嚟噶呢啲。咁你一个英雄嘅旅程唔可以有个 bad ending 嚟嘅 ，OK？ 嗱 ，bad ending 唔系一定佢唔会死喎 ，OK？ 你系可以通过佢死而完成佢个使命噶嘛？佢最屘要死，但系佢完成到个使命，唔系佢冇完成到佢嗰样嘢啊？咁你其实你头嗰扎嘅蒙面上人咧，一系咧就佢一路铺嘅谜解唔到，一系咧就完成唔到主角嘅旅程，咁其实各自都有啲问题嘅。即系开头平成嗰啲蒙面超人啦，咁而呢个呢一个咧，就即系可能你冇佢嗰几个咁烂，但系其实都系烂烂地嘅，你都系唔知佢做乜嘅，咁最尾其实你都系发觉原来系个阴谋，咁咪利用佢哋打嚟，咪吸收晒佢啲生命，咪佢咪想复活啊个幽衣啊嘛，咁但系其实嗰个幽衣唔系已经复活咗噶啦咩？咪即系个女主角咯？ 你话近时电视版 系啊？ 电视版我讲嘅话，佢唔知十八岁嗰个时候会死噶嘛？ 会死 嗰个镜入边食啊，系，所以佢要喺十八岁之前完成到呢个游戏去续命噶嘛？ 系啊，系咯。咁佢之前就点样复活佢嘅？ 喺个镜我走出去，其实佢真正嗰、那个我唔会演喺镜嗰度。 咁但系点解佢可以就咁嘅第一个出嚟啊？咁佢都冇解噶，佢都系监人话。 佢主要讲佢两条友都系用咗镜嗰个世界呢啲嘢。即系啲怪兽，其实佢哋画嘅话，啲龙嗰啲又系佢画 嘅。佢哋幻想出嚟噶嘛？ 系啊， 系啊。嗱，佢就咁解啦，因为呢个系一个魔法或者系 fantasy， 你冇得讲合唔合理噶啦。OK， 咁但系其实咁即系点啊？咁到底咁佢今次十八岁可以继续续命，咁使乜十八年后又要再打多次？佢又冇讲啊。OK， 咁总之佢个所谓结局就系、是，总之主角都瓜埋噶啦。OK， 咁即系最尾系阿幽衣可以继续，但系你又话佢话宁愿。即系佢哋喺咩另一个世界去生存啊嘛，系嘛？ 唔系临尾佢咪喺度架构翻个世界画图咁咯？你佢又冇直接讲嘅。 到底而家呢一个故事系咪承接翻佢哋？其实佢系愿望将佢哋复活翻咧？其实系咪咁？你唔知噶，因为 冇解释呢版咧，喺边度嚟？ 佢就话咧，即系蝙蝠咧，佢就话上一次嘅就系阿真丝死咗啊嘛，佢生存啊嘛，佢话今次倒转。佢话真丝生存落去啊嘛， 但系其实如果你计翻佢最尾一集，其实阿莲佢都系死噶，去到佢条女嗰度，佢跑到上顶嘅条女， 咁到底佢呢度系做乜嘢嘢噶？咁嗱，你睇翻时王咧，你又见到系啊真丝系冇死噶，佢边度死啫？但系佢就冇出其他人咯，即系出咗个社长嗰啲啫，系啊，系咯。佢冇出其他嗰啲蒙面超人，咁其實你都唔係好知道佢喺呢個時空裏面，佢係一個乜嘢嘅時空嚟嘅。咁如果你話係阿幽衣將佢哋畫翻出嚟咧，其實呢個就係 Sailor Moon 啊嘛，即係其實佢哋死曬㗎啦，只不過佢又再許願等佢哋可以喺好似喺另一個平行宇宙度可以生存咁嘅，即係你當係咁啦嚇，或者佢改變個歷史啊，咁如果佢改變歷史，咁咪即係佢哋全部都冇死咯，一係就。咁係啊，咁就全部佢哋都冇玩過呢個遊戲㗎嘛，咪 Sailor Moon 嘛，重新識過㗎嘛。咁你可以話佢哋永遠咁打落去嘅，個歷史佢不斷重寫啫，重寫你可以發生唔同嘅故事㗎嘛。但係呢度又你又唔似係咁喎，咁其實都唔知佢做乜嘅。 唔係，咁你冇啊？你其餘幾個唔係近時有啲人變嘅，兼且 係啊，所以佢冇辦法嘅。你變咗你呢度咧，你只可以當扯，其實可能呢個都係只不過其中平行世界嚟嘅啫嘛。咁你主要 係啊，因為本身如果你近時本身因為魔鬼語應該係同好似同阿蓮佢哋係 friend 嚟咯，佢同阿西牛應該唔識㗎。呢度無端端變咗情侶， 嗰、那個真係唔知有實到喎。 佢話佢而家呢一刻喺個鏡世界出現咧，佢哋冇曬記憶噶嘛。 係。 咁冇曬記憶，點解佢哋會係成女咧？既然冇曬記憶， 係啊，唔知係會塌著咯。 係啊，佢即係話佢都係呢幾日裏邊塌著嘅。 係呢幾日塌著嘅就好似個感覺。 哇，咁樣。 同埋似啱啱第一次床上戲嘅咋，好似個感覺，好激情嗰只喎。 咁同埋你喺無面超人度整場咁嘅 BL 嘢，去到咁。 嗰度真係好惡， 即 係好惡。 即係你連阿蝙蝠同阿龍騎都唔夠 BL 啊！佢哋已經好 BL 噶咯喎， 係一向都 BL 嘅， 一向都 BL 啦， 直接啪啪，真係仲要除埋衫，嘴埋 Y short 再瞓低喎，陰公揸住未揸過玫瑰花啫喎， 下次唔係啊，就啲西片咪露埋股喺度喺度跟住光， 你有嗰啲喺度攞 個 退下退下啲咁嘅， 係啊，喐下喐下嗰啲， 下次做埋呢個啦，好唔好 啊？係咯。 哇！大佬，我覺得喺無面超人出現呢樣嘢真係有啲過咗少少。 嗯， 係啊， 唔使咁啊，冇幫助啊，退成個故仔。 咁你西拉滿使唔使拍埋啊？禮服無面俠同阿越野兔上床啊？ 啊！真係搞嘢， 係 啊。 係啊，唔係啊，小小兔點出世啊？ 啊， 係咪啊？ 嗯， 係咯，小小兔受精嗰下啊嘛，你要影埋。 哈哈， 需唔需要啊？唔需要㗎嘛呢啲嘢大家明㗎啦係咪即係你就算暗示咁其實蝙蝠同阿龍騎都好露㗎啦露得 佢話成日要見到人係返去見佢唔係見第二個㗎嘛 係一機到爆大佬咁跟住就好笑啊阿龍騎去返現實世界見到阿時王個機友即係機智佢認錯咗佢係阿蝙蝠㗎嘛係 囉 有冇似到咁啊啊、有型好多嘛蝙蝠起碼相比啫 冇忘居嗰个样 係囉同埋一老都有型咗喎真係 係老型 真係有型咗真係 揸架电单车呢型咗喎揸架 chopper 囉同埋佢冇乜点老嗰下嘢型㗎嘛 冇佢咁残囉 冇唔残啦就係型係呀型 佢哋个个残晒都好緊要 型咗反而仲係呀 同埋咁多隻呢係佢拉打踢最型㗎嘛即係跑住佢隻蝙蝠跟住变咗个披肩再上旋转咁樣一個骷髏索咁樣係囉即係變咗電轉點解你係佢特別做㗎嘛你反而龍騎都係有隻龍咁嘅 CG 噴火嘅踢一腳咁樣流流嗰啲㗎嘛我覺得係佢拍得佢最型嘅。 龍騎就係拉低棘嚟不過佢後面有條龍做氣勢啫冇乜特別啫 係冇乜特別嘅但係呢條龍噴火 啫條龍冇做嘅嘢 但係佢如果變咗生存模式嘅龍騎就勁啲嘅因為生存模式佢嗰啲絕招係條龍係咁放火球嘅可以。 Oh, okay. 但蝙蝠就是只能夠變咗個電單車，就撞炒人撞一下嘅啫。 OK，OK。 哦，係啊，因為佢有架電單車，係啊，係 咯。唔係佢兩個都係電單車嚟嘅，不過龍騎嗰個變咗龍又可以係咁放波嘅。 係啊，咁佢呢度阿時王同阿基慈變嗰個就冇乜特別咯，佢真係都係拉拉棘嚟嘅啫。係。其實佢最即係唔好睇就係最尾點解係阿時王地去打啊？呢個係龍騎嘅外傳嚟㗎。 唔同埋。即奥丁冇咗个招牌嗰个兜巴掌啊其实。佢近时系咁用瞬间移动呢系咁佢刮完呢边呢喺我边起嘅刮返嚟呢边嘅系咁兜巴掌。 突然跟住搭刮完你又去第二边出现咁样㗎嘛系啊。 喂好明弱化啦专登。 都冇晒啊呢度。 弱化。冇辦法啦係啦所以第三集反而我自己都覺得點解去到第三集反而唔好睇嘅。頭兩集都 OK 嘅喎係囉。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以往一即係一往嘅佢哋係寫係咁囉。即係一去到最尾一集就唔得呀。佢自己都諗唔到個結局點樣好睇呀。 咪何況如果你話井上我講唔得喎佢近即係而家全部寫親 爛尾 一套係好睇。 明白。 即係爛尾必定呀幾乎。係 呀。 係呀。咁你寫三集都賴嘢我睇你三集應該諗埋你寫幾十集同埋中間係唔同人負責做唔同㗎嘛佢唔係寫曬㗎嘛一個人。咁你就話有機會中間俾人寫甩咗啊冇辦法。 可能最出名就同人鬥寫寫衰人嚟喎。 寫衰人嚟嗰個嘛。咁但係呢個你三集都係你寫點會咁㗎三集咗喎。三集你都補唔到個結局。咁我都有啲喺呢一樣嘢仲有啲失望咯，即係明明呢套嘢啊，本來應該幾好睇嘅，即係佢可以全人，即係可以大部分人都翻翻嚟呢下嘢，其實即係點解會搞我嘅咧？最尾去到係咯，我就覺得第三集有啲失望啦。 嗯，我覺得啲人最失望咪嗰個生存 嗰張新模式嗰張卡咯。佢以為有用喎，點知原來冇用咯。 唔係啊，我最失望最後係時王你打啊。 咪同埋佢打就咁企喺度放炮咁做咩 啊？佢放啲激光波啊嘛，又唔係踢拉拉式嘅喎。 即係你起碼都係時王地同啊龍騎一齊打。 背對背或者合作幾好啊？ 少咗啫，真係呢下真係，唉，我俾個能力你哋啦，咁樣啫，咁嚇。咁跟住佢仲要兩邊影，就影阿龍騎去醫院睇下阿蓮個護士女。喂，大佬好呢、這個唔好睇啊！大佬你咁樣整，你打完就奧丁先去啦。一齊打先啊嘛，係咯。咁打曬完 先，咁先覺得奧丁又翻唔上有實力噶嘛？你而家本身去唔使咁樣走過去求其咁啊，搞掂啊。 咪咯，嗰度佢成日行咗去，咁你翻翻嚟現實係做咩啊？原來就俾只錶啊！阿時王 啊，時王佢哋搞，係咯， 即係搞咁多嘢，死咁多人，最尾原來就係為咗佢翻嚟，翻嚟又做咩翻嚟幫佢探病咯，佢咁嚇。咁你一係就唔好打奧丁嗰度啦嘛，唔一定要有㗎，我覺得。乜其實之前都冇出過㗎，奧丁好似。 咪電視有 呢集， 最尾嗰幾集有出嘅，又係一出嚟屈曬。 我講呢度啊，佢頭兩集 係啊，冇㗎，最尾先出嘅咋。开头会冇咗噶， 你咪当其实而家冇奥丁嘅，咁你咪当系、啊、又系嗰班咩时劫者哋喺度搞下棍咁就，哦，咁你最尾同阿时王一齐打翻低呢只嘢咁咪算咯， 一系响镜世界入边嗰度搞掂埋先出嚟啦， 系啊，唔系同埋啊，佢而家咧将黑色龙骑呢样嘢咧，佢点解啊时王有二阶，其实系话佢真系同阿龙骑一样系有个邪恶嘅自己啊嘛， 合一体啊嘛， 佢就话合。保體啊嘛，然後合保體唔係代表佢會變壞噶嘛。如果你控制得到嘅話，佢會只會變強嘅喎、哦。 嗯。 咁你呢度你唔可以話佢咪就係佢咪同阿時王咪一樣咯？你時王得點解佢唔得？ 嗯， 佢吸埋 龍牙。合埋之後，唔係俾阿龍牙操縱咗係佢。 嗯。 哇！咁佢咪超勁咯？咁咪打得低奧丁都唔得。 啊。 係。同埋你仲有阿時王嚟幫手嘛？咁你咪三兜友一齊拉低 kick 咁咪，嗱咁咪三張牌都爆咯。点解唔得？点解唔系咁啊？唔系咁，你打完之后你才說，你先至话哦，我唔要啦，个力量俾你啦，咁咁唔得嘅咩？咁我一佢咁样唔好睇啊，搞到成件事，同埋佢影到佢懒系好似放下一切咁咧，喺度行嗰啲，系咪真系咁样好睇啊？唔系呢个你作为一个最尾个 shot 就得，都未打完你就咁就 又放弃战斗啊？唔知做咩啊？ 系啊，我成觉得佢系放弃战斗咯，系啊。唔得啊！呢度真系唔得啊，系啊，即系你最尾个 shot 讲佢，我唔要啦，力量 OK 噶，系咯，唔系咁咯，跟住但系佢唔要啫嘛，但系最尾佢又有嗰两张卡喺手，跟住又掟咗上天变光咁，嗰度又代表啲咩咧？ 唔系，但系佢又啲对白又讲话会再同佢见喎， 吓吓系啊，唔、啊啊、知佢做咩啊，系咯，唔知做乜嘅咧，总之做到尾吓、啊，即系又系睇完我只会擘大口，你想点啊？唔得啦，即係喺個故事處理上係錯曬㗎，呢個結局就係、是，唉，係啊，咁啊三集嘢啫，最尾一集都要衰俾你睇，咁相比之下，咁啊唔怪得馬仔話做忍者好睇啲啦，一陣再講。 好， 咁啊，不打冇補充，不打冇中意龍騎。 好啊，但係我真係棍，但不過你問我即係 Amazing 嘅，佢嗰啲皮套啊，真係出翻曬嚟喎，我覺得即係咁多個。 嗱，嗰集提到咧，只係 action shoot 嘅程度嚇，唔係影造型嗰啲，唔係 action shoot 唔係可能係 action shoot 到去我估係皮套 show 嗰啲攞翻出嚟用啦。 哦， 即係平時打俾細路仔睇嗰啲咯。係， 唔係影劇照嗰啲咯，即 係唔靚嘅，即係甚至乎唔係拍嗰時嗰個 action shoot 啊，係直接係，只不過係平時做皮套 show 嗰啲咯。係，我覺得係咁渣嘅咋，係啊。是其实是龙牙那件好像靓啲，但可能因为它黑色看不真啦、 啊。哦，不是啊，我说不是啊，龙牙那件不靓嘅。 系。 不靓咩？但我呢度睇。 即系佢唔系佢影相嗰时令件。 唔系啊， 我 意思 佢一件都系件 我 件背心咁嘅。 但系佢呢度都靓过其他嗰啲咯，因为可能佢黑色啊。 可能系啊。 黑色咪睇唔真咁啊？睇唔真系靓啲咯，黑咗啊！咩睇落去黑咁啊，容易遮丑啲咁解啦，我觉得系。咁啊睇落去又靚過佢哋呢度，佢哋幾套真係哇點解咁 cheap 嘅嗰個質地？有時你睇到裏面件衫啊，嗰件彩色顏色嗰件衫好 cheap 咯， 咪好鬆身條領、 啊、 後面條拉鏈咧，去到條頸後面 係啊，咁 圍出嚟 冇睇得咁真咯，係因為係咯，咁啊睇落唔 OK 啦，係咯，咁啊靚啲咁咯，好似嚇係咯，咁 啦。咁 anyway 咧，咁啊，但系 OK 嘅，即系我赞赏就系，即系佢真系都揾得翻少嘅旧演员翻嚟做翻咁样，同埋嗰班旧演员亦都肯翻嚟，呢个先系最正噶嘛。 嗯， 系啊， 系咯，即系而家大家最期待都系嗰啲唔肯翻嚟嗰啲咧，即系真系有冇机会喺剧场版出翻咧？真系揾唔揾得翻啊？边个咧？啊，阿 Kuga 咧？ 系 有冇机会咧？ 冇声冇气啊！呢个系得 系咯，即系呢一个就大家成觉得 impossible 啊嘛。但系如果竟然喺剧场版佢有出一出咧，你已经嗌啊， 系 咪啊？或者阿边个阿卡布陀亦都唔可能，因为佢已经退咗，唔再拍嘢啊嘛。 系 佢唔系大师嘢，佢成退出咗， 嗯， 能界啦嘛。咁如果呢班人都有机会仲行翻出嚟啫，我唔理你做咩，个超人咪皮套咯。但系哇，竟然佢都有出翻个 shot， 大家都系想见呢样嘢啫。咁而今次時王呢都算係搵返幾多人返嚟㗎啦，老實講。即係佢補完咗嗰時石 K 呢做唔到嘢。 嗯。 嗰時除咗搵啲 A4 返 嚟。係呀，咁呢度真係好多舊演員都有返嚟，呢下係感人嘅，係啦。咁就算而家電視做到阿 Kiddo 係咪？ 係啦。 阿 Kiddo 嘅即係嗰啲呢你都即係雖然佢都係幾個，但係即係都感覺係 OK 囉，係啦。 嗯， 系嘛？ 由主角翻啊嘛，又 系咯，即系你系有翻啲感觉噶，的确睇嗰阵系。咁但系呢度又会演变成一个乜嘢嘅故事，暂时未知啊。系咯，系咯。咁同埋你见到阿基多同佢哋唔同噶嘛？佢行出嚟已经直个腰带着紧光，当然其实系有盏灯嘅啫，嗰度即系对住个镜头咧睇唔到有只光嘅。咁但系佢只要一个镜头一转，佢都唔使变身，佢就已经变咗噶嘛。 系。 即系佢就变咗阿基多噶嘛，即系佢打无端佢同只打紧就咪有镜头一喐佢咪已经变咗嘅， 嗯， 即系佢有做翻呢样嘢出嚟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翻即系叫做上个礼拜嗰集啊，即系我觉得佢系好刻意拍翻阿基多嗰啲感觉出嚟啊， 有啲利落， 佢唔系就系出场啊，佢，拍翻嗰时个感觉出嚟啊，呢样嘢好难得咯，系啊，好，咁我咁啊，不打呢个差唔多啦，我哋一阵讲埋个人者啦，好嘛？ 你讲埋个人啫，我听下 ，thank you。 好，唔该晒。好啦，咁我继续讲埋个忍者啦，系嘛？史洛皮系嘛？ 系 史洛比咯，其实佢唔知译做乜嘢嘅，我其实佢 系叫忍忍啊， 忍忍， 即系忍忍物嗰个忍，嗰个忍，跟住吓，跟住就忍者嘅忍，跟住 哦。Okay， 好， 咁我哋之前都系讲咗第一集啫，咁第二集就讲其实系有另外有一个暗黑忍者咁啊，跟住佢就要查边个，因为佢有人放啲手雷剑嚟炸佢， 嗯， 吓，咁啊变咗同嗰个嘢打，咁但系佢反而系唔够打噶，呢度变咗， 系， 打到人打到佢就解除变身啦， 系，你讲嗰个其实系条蛇嚟嘅，系嘛？ 哦，佢變身用嗰、那個即係嗰隻嘢係條蛇啦，係 啊， 咁佢啊就跌咗個葫蘆，跟住變翻人間體，跟住俾佢用條蛇纏住，咁第二集就完噶。 嗯， 咁第三集咧又本身再講，咁佢又變咗即係佢嗰個有錢，我有錢仔個 friend 咁啊出嚟，咁開完嚟幫佢，咁點知聽到講？即系佢喺度沟通完之后咧，又觉得要由两个一起打主角。 系，因为其实嗰个目的都系生女嘅啫，咁即系就系嗰个所谓女主角啦。 系啊，咁啊，比咗开头佢唔够胆，但系嬲尾咧，咁佢就直头系即系变咗帮翻佢再打翻，因为要保护个女仔啊。 嗯， 系啊，咁啊最尾讲佢因为佢用嗰个结界封印嘅，咁佢话用话啲暗黑忍者系怕。光盾嘅，即系用光能嘅要。 系， 咁佢话要系啲上瘾好高级先可以有机会控制到啊。咁佢话唔识，咁但系佢后屘谂翻，佢阿妹同佢讲话用火同埋冰咧可以发到电嘅。 系，即系佢妹同佢玩过呢个冰火三重天啊。 系啊，咁啊发到电，咁佢变咗叫我有钱仔我 friend 用 整佢， 用冰啊，用冰盾咁 佢。 系封佢变咗结冰，因为佢只用火盾咁冰火， 冰火三重天啦，总之 系啦，咁啊变咗可以用光盾咁啊照到个结界减弱，咁啊佢变咗临尾啊打得赢嗰个人啦。 嗯，系啦。咁啊打赢嗰个人，咁点解嗰个人要打佢哋先好笑？ 吓，原来都系为咗追女。 佢全世界嘅目的原來都係唔知點解都講佢鍾意嗰個女主角，話嗰女有冇正到咁啊，大佬。係你要說服到我囉，你搵我真係都睇得下。嗰、那個女其實我好一般啦、啊。 唔係，因為後生嘅，我覺得係。 佢後生㗎咋，呢個老咗都唔靚㗎啦，應該都。係咪搵咗個後生女做係咁多，唔係好靚㗎咋，其實。 嗯。咁跟住。 說服唔到我係全世界為咗爭佢囉。係。 咁變咗之後，後尾其實都係佢冇打死嗰個暗黑忍者，咁俾佢走咗咁啊。跟住佢又帶埋個妹去翻屋企咁啊。 嗯。咩佢翻屋企？ 嚇咩佢翻屋企？咁翻去煮飯食，因為佢個妹原來都係贏到個比賽，話可以入嗰間公司嘅。 嗯。係。 嚇咁啊！最尾又有錢仔又翻翻嚟，以為係俾即係主角嗰個佢。就劫走咗條女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冇事，咁啊嚟到話不如一齊食飯咁啊，咁但係呢個就個問題啦，咁最尾反而嗰隻青蛙咧，佢原來可以變到人間體啊，係啊， 個幅畫， 係啊，嗰隻青蛙， 係原來唔係幅畫嚟喎，走咗出嚟喎， 係啊，跟住佢仲要講話主角可以咁後生嘅可以用到光盾咧，跟住話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消耗品嚟喎， 嗯， 係啊，即係可能。都未必係好人嚟嘅，最青蛙 係，不過都係利用佢嘅， 係啊，即係達到有啲目的，可能利用佢啊，咁啊，但跟住轉頭就完嘅喎，咁就即係好似攞一條尾咁咯。 咁但係佢一個圓場咧，佢仲有畫出嚟咧，仲有多幾個蒙面超人嘅， 有四個另外再，即係加埋有六個， 就畫出嚟嘅啫， 另外四個畫出嚟嘅。 其實嗰時一早就畫過啦，所以我以為咧，佢呢套嘢會出曬咁多個㗎。 咁啊，而家就係多咗一個咯， 係啦。就是、個 friend 同埋嗰個壞人冇啦， 係啦。 咁但係點解佢個 friend 同樣有嗰啲胡佬咧？佢冇解釋嘅喎， 佢冇講喎點解會有嗰啲胡佬嘅。 係咯，因為佢青蛙俾佢啊。咁好明顯，有錢仔咪同佢一樣嘅咯。因為個胡佬都係咁變嘅，都係先變咗個好似機械人咁嘅嘢，再嘔啲甲出嚟嘅嘛。 係一個銀一個金咯，佢而家就係。 係咯。咁另外嗰個胡佬點嚟嘅？佢又冇講過喎。 冇啊。 係，無厘頭嘅。咁暫時都係當係一個搞笑劇咁戰隊咁嘅啫，其實你當好似， 因為其實編劇我都係戰隊 嘅，女嚟嘅係咪？ 應該係女話睇個名字， 係啊，咁咪就係係咪就係雷鵬同警察嗰、那個啊？那個戰隊 係應該係佢寫， 咁咪變咗愛情啊、搞笑啊呢啲嘢都幾重， 係咯、 啊，咁但係打嗰陣就。勁嘅，咁而家佢哋啲 formula 其實咩用咗港產片 formula 啫嘛，咪打嗰陣都係認真打嘅，打得勁嘅，咁但係咧平時就輕鬆啲，搞下笑啊，溝下女啊，咁咪算咯， 係咯， 咁呢隻好港產片 formula， 我哋睇咗幾廿年啦，冇乜特別，咁呢樣嘢得女蒙面超人，其實冇話得唔得，但係因為我哋喺時王嗰時睇啊，我就唔係覺得呢個忍者咁傻嘅喎， 嗯。 即係佢時王出現咧，你覺得呢個古仔，即係如果你自己想象呢個古仔，應該正經喎。佢點解佢變咗係即係咁樣搞笑到咁嘅程度，即係戰隊咁嘅程度，即係會傻到哦哦哦咁嘅聲嗰啲咧。 係， 哇！我話大佬咁樣喎，我好似有啲過少火啊。咁但係唔知啦，我淨係唔中意咧，佢將所有人嘅行動動機都講係因為中意嗰條女呢樣嘢，你完全說服唔到我啊！你話兩個主角爭女咧，呢、這個都勉強仲算數啦。如果行， 但佢呢度講反而係好似主角唔係愛情咁重，佢反而好似係個即係點講，係一個使命要保護佢咁嘅重啲咯。 你講嗰樣嘢係孟波同慧香嚟嘅啫，你遲早有啦。咩其實點會唔重啫？嗰條女其實係中意變咗身之後嗰個佢啊嘛。咁即係超人， 嗯， 即係 Superman 咁啫嘛，即係佢又冇鍾意，佢冇講佢鍾意佢自己嗰個哥，但係佢又鍾意佢嗰變咗身之後嗰個超人，佢話好型，係係啊，咁跟住其他嗰啲人就圍住呢個原因咧，所以就要打嗰個主角嗰個超人，因為佢嗰條女鍾意佢， 嗯， 喂，呢啲山之女福星嚟啊，大佬， 係。 系咪？咁你呢啲嘢係啊 ，OK 嘅。咁但係呢班蒙面超人仲啱唔啱玩咧？同埋你初頭建立嗰個忍者係咪一個咁搞笑嘅感覺咧？我睇嗰陣我又唔覺得過。如果佢自己有故事，唔應該有一個笑嘅故事咯，我覺得。 嗯， 係咯、 即係忍者唔係真係笑啊咁嘅關係，忍者可以好認真嘅。 嗯， 係咯，即係就算笑都可能係幽默嗰陣，呢陣唔係幽默嘅，係傻噶啦。 嗯， 即係戰隊個程度啊，咁呢個我自己就唔係咁中意，即係佢咁用個路線係咁，我唔係咁中意咯。咁但係你話啲皮套係幾靚嘅喎？ 個因為見到有出冤魚參與咁，我可能出冤魚有份設計，所以幾靚嘅。因為我覺得佢嗰個忍者嗰個 design 幾靚嘅。 嗯。咁同埋佢哋嗰件 suit 唔係咁 cheap 咯，做得 係啊， 係咯 ，OK。因為平時打件 suit 都唔係好差，係咯， 係啊。 咁就好過龍騎，平時打件 suit 真係唔係太靚，係咯。 咪因為用翻嗰陣時嗰啲可能點樣？ 係啊，咪用翻啲皮套蘇嗰啲咁，冇辦法，係咯。咁但係呢套件衫都幾靚嘅，即係就算 action 嗰件都唔差嘅， 嗯， 係咯。咁其實佢打嗰陣都 OK 嘅，咁咯。 我因为佢始终我唔知啊，佢都系似战队啊，因为其实佢啲招位咩佢都系，其实因为本身战队好多忍者啊，一路以嚟咯。 咁咪全部乜乜忍术乜乜乜咁咯，全部都系。 系啊，咪似战队嗰啲招。 系啊。咁啊，你话佢系拉打咁啫嘛。 系啊。 其实冇乜特别噶，系啊。咁如果大家未睇都可以睇埋嘅，系咁，始终佢系一齐出嘅同龙骑。 嗯， 咁啊叫做整咗两套外传，咁啊其实都系网上嘅啫，呢套好似系咪啊？就都系， 嗯，系啊，喺网上好摆出嚟嘅， 系啊，系，咁佢就唔知咩，即系拣忍者啦。咁可能因为你始终你东影咧，佢自己多忍者嗰啲嘢，咁啊好容易揾到啲景啊、啲道具去拍啦。 嗯， 同埋去翻嗰个忍者村嚟拍得咯，好易啫嘛。因为你要拍机械嗰个就复杂啲咯，即系另外好似电脑骑侠嗰个咧，咁可能嗰个复杂啲咧。咁所以就可能揀咗忍者呢個嚟發揮啦。咁同埋如果萬一呢個忍者你 buy 咧，佢又可以發展啊嘛。 係啊， 佢又出埋嗰啲其他嗰啲啊，或者佢真係拍落去都有機會嘅。 嗯， 或者直接出碟都得㗎。咁如果你 buy 咁，佢咪將呢一個 floppy 咪出咯，出咁出咁都可以㗎。咁佢可能都係 上頻道嗰出咯， 係咯，可能佢咪當試下水溫咁。咁如果 spin 到咁咪好咯，龍騎就完㗎啦，肯定。但係 floppy 唔係啊嘛。 系佢呢度攬條尾 完， 點 算？呢條未完啦，你就當係頭三集啫嘛，佢冇話完咗喎，未完。 係啊， 煙草啫，呢三集其實係開始啫。咁唔睇下你啲人受唔受咯？如果受，我覺得佢都會玩落去。 唔係，兼且佢直接佢嗰個對頭間公司嗰啲暗黑忍者都未見到，其實。 嗯。咪出咗只蛇算唔算係嘅？ 佢嗰個蛇其實你都當係我即係點講咧？即係佢下邊嗰啲。幹部仔都未見到真正大佬嗰啲成集， 係都唔知係點喎。 係啊，冇啊，未見 過。係啲幹部。 你當個蛇依家呢個忍者暗黑忍者都係你當幹部啫嘛，其實只係咁。 咁但係嗰個有錢仔唔係就係嗰個公司嘅咩？ 係啊，嗰個有錢仔咪間公司喎，睇嘢 咯。係咯。 係啊，但係佢真正後邊嗰扎人都未出㗎。 嗯。 佢老豆成日講佢冇嘢冇出佢老豆㗎，我見到好似。 未見過，係。 係咯。 都唔知一係啊，咁又係喎，你都未見過班壞人㗎喎。 系啊，未见过真正后边有班友嘅。 嗯，咁即系点作咧？系咯，咁嘅 系咯。 咁睇下中唔中意啊？出咗个效果 buy 咁，咁可能佢都会叫制作嘅。我觉得 佢，我就讲佢啲夹几靓嘅就。 嗯。咁你如果可以咁样一套门出嚟，有 spin 几个出嚟，咁又唔错喎。 嗯， 系咪？可能有 keep 住啊嘛，有 keep 住啊嘛。 唔知啊，都系咁一套入边可以咁分嘅。 每辑门面出人都唔知咩会走啲底门面出人出嚟。你唔好理佢做咩，可能佢睇电视有另一个无面之人啊，或者咩理由啊，一睇你掰唔掰掰，我又嗰个自己又整个外传啊，咁系嘛？咁啊呢个方向都系另外可以再生产多啲公仔嘅咩啦？咁呢个好似呢啲公仔咪都会出噶？ 未公布， 未公布，但系我 好似未公布， 会出唔奇啊？系咪？ 正常应该出嘅， 系咯，系咯，系咯。好，咁啊呢个睇埋呢三集啦，好完啦。咁啊，大家未睇嘅朋友睇翻啦，咁啊。如果你鍾意特攝鍾意拉打就睇都點都要睇㗎啦，即係睇完鍾唔鍾意係另一件事啦。 嗯。 咁而龍騎雖然我覺得佢爛尾啫，馬仔都覺得有啲啦，係咪？ 如果你比較想三集睇完呢，其實我對忍者我個感覺係好過龍騎。 係咪？即係起碼佢係完整自己有個故事。 我当一即系我剧都系当甜品噶嘛，即系佢搞笑，我咪当睇即系完整整咁样搞笑咁救条女咁一个故事咁。 点解龙骑明明自己外传又要最尾系诶都系时王埋单嘅？我真系几不满嘅呢件事。 唔系，仲要临尾都最尾都讲唔通嘅，即系你起码、 啊、 即系你话唔好睇嘅个故事，即系忍者咁，但系起码个故事要讲得通，即系佢哋。咁樣做出嚟正常啊嘛，即係個故仔， 佢出現正常，咁你個個人都為咗條女，咁我覺得唔係好正常嘅，咁啊，唔係是但啦，你搞 佢啲搞笑，即係好似亂馬或者山雕嗰啲故仔入邊冇得解，你可以講得通啊嘛，即係都係個故仔搞笑少。 咩嗰條蛇走出嚟話面曬紅咁嚇，紅都面曬咁出嚟講話，其實我都中意嗰條女咁嚇，你當搞笑是但啦，係咯， 係咯，咁但係你龍騎就講唔通喎，即係好似頭先講。佢嗰條女就係死都可以將條命過俾人，真係奇怪。 我就覺得個女主角說服唔到我，咁多人爭佢啫。我冇話唔可以，你揾個人說服到我咪得。 嗯， 係咯。呢條女就爭啲啦。 嗯， 好正咩？你覺唔覺得？ 我冇，咪講咗頭先都係後生 咁樣。係咯，係咯，即係你唔可以說服到佢咁嘅魅力啊。 嗯， 係咯，令到所有嘅忍者都為佢顛倒咁樣。嗱，雖然佢話佢其實係對面個公主嚟噶嘛。咁如果係咁講，咁咪應該係嗰條有個妹先啱咯。 嚇、啊！咁唔知啊。 其實佢嗰條有個妹啊嘛。 唔知喎、啊， 係嘛？ 佢冇直接咁講，佢對面有佢咪會其實係就係整咗佢一個角嗰個咩啊？ 咩啊？ 即係佢本身話嗰個佢係哦，佢唔知咩嗰個角嗰個公主啫嘛，唔係咩？ 咁、嗯、我唔清楚啦，佢都冇詳細講啦。 冇詳細講啦，你講 架構。佢實質個架構係點樣？係啊，佢都冇詳細講。咁做乜嗰個公主又會喺佢屋企咁？冇咗冇解釋嘅。 唔 好理佢啦，唉，咁啊，佢如果佢繼續玩啊，你咪繼續解咯。其實都唔重要嘅，因為佢搞笑嘅，你唔會 care 嘅。佢唔係認真嘅，係咁啊，搞下笑佢咩原因都得㗎，亂吹都得㗎，係咯。OK， 咁啊有興趣就睇下啦嚇。咁啊係有型嘅嚇，個造型係幾型嘅。 嗯。